第198集，答应我一件事。秋妍与仁义面面相觑，秋妍把车停在了路边，讪讪道： 果然被发现了。 仁义解开安全带，下了车，重重地摔上了车门，大步朝供应贤走去。 你们怎么找到的？ 我在那堆东西里塞了追踪器，没想到吧？ 我真应该把你绑起来。 你凭什么觉得可以随便扔下我？我想帮你有什么问题啊？难道我们不是一直在并肩作战吗？更何况，黄燕还是害死孙定义的凶手，你他妈的居然不告诉我！ 我告诉你，你就会冲动，说不定还会打草惊蛇。我说了，黄燕非常危险。 正是因为她危险，你更不该一个人去。 仁义说的对，你不该一个人去。 我可以对付他。 这个你说了不算，因为没有人可以预知危险。一起去，我都跟到这儿了，你还能怎么阻止我？ 龚应贤眉心紧皱，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副驾驶上坐着的人，似乎在犹豫。 应贤，你这么聪明，不要做蠢事。你知道有我们在，胜算更大。我知道你怕连累我们，但是这么多年了，这个案子也成了我的心病，不解开它，我也无法痊愈。应贤，任队长说的对，我们是并肩作战的，以前是，现在也是。 好吧， 告诉我们情况。 我要拿白燕跟黄燕交换人质，然后趁机抓住黄燕。 你怎么知道黄燕就只有一个人？万一他带了好几个人来，你就是自投罗网。 所以我有准备，我又没打算跟他硬碰硬。 那你的计划是什么？白燕呢？他现在什么情况？ 他依然不肯把我需要的东西给我，除非我帮他逃出天启。哼，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人在手里，早晚能问出来。 你跟黄燕有约定时间和地点吗？这都快十点了。 凌晨12点整，在西郊的一家废弃工厂。坐我这辆车走吧。 你哪来的车？ 借的。 秋妍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打开车门上了车。仁义也正要绕到另一侧上车，龚应贤却将手掌抵住了他的胸口。 等一下。 嗯？ 仁义看着他，龚应贤揪住他的衣领，把他拽到了一边，严肃地说： 答应我一件事。 仁义没有说话，他能猜到龚应贤想说什么。 我知道你想报仇，但是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肩上的责任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活捉黄燕，同时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。答应我，你绝对不会冲动，一切听我指挥。 我是一个消防中队长，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冷静是我的原则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情绪控制自己。 走吧。 仁义突然凑近了龚应贤，在他耳边说道： 你想把我绑起来也不是不行，下次我陪你玩。 龚应贤没料到仁义这个时候还会调戏他，毫无防备之下闹了个大红脸，赢了口舌之快。仁义自觉扳回一城，气血地拍了拍龚应贤的肩膀，转身上车了。上了车，仁义就坐在白赤城后面。白赤城偏头看了仁义一眼，他看起来比上次还要消瘦憔悴，一双眼睛黑洞洞的，看不出什么情绪。仁义不自觉地往后靠了靠，他不是害怕这个人，而是厌恶。白赤城的气质如何形容呢？就像一片死气沉沉的泥沼，试图扩张自己的领域，把周围所有鲜活的东西都拖进去。秋妍刚想说些什么，白赤城却先开口了。他对龚应贤说： 黄燕让你一个人去， 你是担心他还是担心自己？ 我担心你，如果你死了，我也活不了。 你觉得黄燕会杀了你？ 白赤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 显然是默认了。 你怕死吗？ 有人不怕死吗？ 我觉得你不怕。一个连自己老婆孩子都杀的人，生命对于你来说轻贱的不值一提。敢做那么多恶，你应该不怕死吧？ 我不怕死，但我也不想死。 哼，我以为你对光明神很忠诚，结果你现在算是背叛了组织是吧？ 我对光明神忠诚，不代表我要对紫燕忠诚，这是两件事。 是啊，紫燕毕竟只是光明神的使者，可紫燕传达的不也正是光明神的旨意吗？ 一开始我以为是的，可是后来我发现他同时在利用我们谋私。 他谋了什么私？跟我家的案子有关吗？ 哼哼，龚博士，如果你不答应我的条件，就不要妄想从我嘴里掏出话来了。或者你想试试刑讯？反正你现在也是通缉犯了。 龚应贤踩下油门停在红灯前，他缓缓转过脸来瞪着白赤城，目光阴寒。 等我活捉了黄燕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们开口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用什么东西逼一个人开口但又不至于要他命呢？ 白赤城脸上那不怀好意的笑容慢慢消失了。龚应贤轻轻勾起唇角，看着白赤城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头濒死的牲口，冰冷不屑。 你不是想跟我较量吗？那我们就较量一下，你猜我会用什么东西让你痛不欲生，吃尽苦头，但只要洗洗胃还能半残废地活下去。 应贤，别说了。